小姐把酒斟，虎牢之战何处分？战士的英雄谁敢不问？是等闲无用之人，大耳贼双剑蔽日寒光冷，关云长青龙摆尾莫轻喷，黑张飞长矛如虎天双翼，三人胜不了万马千军，纵然败下龙门阵，俺吕布最起那烽火烟尘，葵花戟旋风骤起寒光，却听千夫马一声长啸，彩虹映祥云，在看哪，猛虎低头望风跑奔破草流，如同儿戏，何来那血迹沾我的身？ 出众 啊啊！

为官不良。一告他赏官欺民勒索百姓，二告他草菅人命枉法贪赃，三告他吞没灾粮，欺君罔上，条条罪状犯皇纲，押宝免审讯长亭上，百姓们纷纷送冤枉，铁证如山不去晃，包勉那画公一承担，枉法如山谁敢抗，长亭之上通压下包勉身王嫂娘啊，包勉是你的亲骨肉，小弟我插枝也心上，本乃是枉法迢迢，不能够两样，对人严对节宽，情理不当，我若是免死轻枪，包勉来观望，岂不是将压百姓上去君王，寻死罪公枉法贪赃，留一个骂名后代传扬，小弟我也生死安度哎嫂啊信先有诉状，嫂娘请看， 拿来我看。状告包勉，杀县干旱三载，寸草不收，包勉身为县令，不但不救命，再反而贪赃枉法，吞没灾粮，伤害人民， 病痛疾苦，谁想问风霜寒暑，谁关心烟昏花雾盘山，有谁来撑一把 冷清清，谁我这年迈人捧上酒一樽，花盼果树盼春，没人只盼个好光阴，不盼自身大福享，我盼只盼膝下有一个好儿孙，太可叹我呀盼到头来何所有，盼在百年后谁是我那匹马胆小的人，我恨天天不理，我恨地地无理，恨包年他的婚一段，我恨自己是个苦 魁星之福，庙中真长嫂为母，从骨兄何况嫂娘在上恩，膝下相敌十八载，小弟我深知嫂娘的心，你起的是纯正清白草子弟，你闹的是那丧命败血不法的儿孙，包面死母子情长，定然被屠，劝嫂娘多保重，切莫伤身。有小弟我奉养你的贪念万顷，把嫂嫂当做我的老娘亲，我居官在外不忘你，月月烧书转家门，起家还乡来探母，堂前是否定成婚，倘若是你老来眼花路不明，我做你身前的引路人，你老来不履行不稳，我做你手中的杖与针，记在耳边是藤腰带的百年后，我是你披麻戴孝我顶个丧驾令，养老送众人恩，哎呀我的草娘亲哪，嫂娘宽恕小弟吧，宽恕小弟吧，走。 启禀相爷，陈州灾情甚重，不要耽误圣儿命。 哦哦，我知道了。望嫂娘慈心多怜悯，不看小弟，但看那陈州众弟命千家，万古炊烟尽，妻离子散终断魂，早去一日命得救，还去一日命安存，嫂娘若有怜悯意，小弟万民，请赐

海枯石烂不变心，何英、毛维涛演唱。 曾家里你非尽心，我为你杀生放肆去讨草，我为你献牺生命财，增加发来一些字也当了真，一句金色如中人，我是金盘玉灯几十人，满面我带着青楼去寻夫，谁满金山 还是何英、毛威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人机要要心中事，谁人知晓？ 刚才是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，最后请听吴海莉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有事，裤子你把盘全将，翻天我烦恼。 孤自他云烟。 天上地下是家人， 我是天上心肠难同啊呀，生平你天也命光飞门， 我也偏生第一美女嫁亲闻，我为你情愿把心头求一个纱窗空来贴花呀， 跌跌当当，未曾想好替你做子，愿将那奸贼斩尽家。 听众朋友，浙江小百花乐集团演唱的节目